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也不介意，继续和甘家兄妹一起搜索房间。甘棠提出想再看看那个气球女，池小池便又带着他们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经过第二次核对后，甘棠问甘玉： 哥，是他对吧？ 甘玉微微点头。池小池有些意外： 你们也见过他？ 甘玉简单讲述了他们遇见的过程，之所以没有在看到气球女的第一眼认出她，是在他们眼里，那个女人是一个身材挺窈窕的漂亮姑娘，穿着一身满精干的黑白工作装。甘棠说： 从三楼下来的时候，她站在楼梯上，叫了我们俩的名字，让我们赶紧就位。 池小池似有所悟，对甘家兄妹说了些什么，甘棠主动接受了这个任务。他受池小池所托，跟那些人攀谈，问他们有没有在剧组见过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不出意外的，他们都说见过这个美艳女人。他没有对他们说什么，只是叫了他们的名字，让他们赶紧就位。甘棠再去问剧组，问了六七个人才折返回池小池身边。不等甘棠说话，池小池便道： 剧组里没有这个女人吧？ 甘棠点头。 摄像机里也没有拍到他。 甘棠继续点头。他们刚才碰见的小辫男一开始就出现在片场，那个气球女来到他面前让他稍等。那个时候片场的摄像机一直在运转，但甘棠受池小池之托去检查过，里面只有小辫男的身影，却根本没有气球女的存在。甘玉有些不解： 他想要做什么？ 池小池抬手轻揉着自己的太阳穴：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从我房间里的相片里爬出来，极有可能是个巧合。他把参加任务的所有人都检阅了个遍，他在选角。 池小池想，气球女大概就是他们要面对的鬼。女鬼并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所以在经过一番甄选后，他选择了关巧巧。所以他现在可能正寄宿在关巧巧在的房间的照片里。倘若关巧巧抢走了宋纯阳的眼睛，发现了照片的异常，也许还有规避风险的机会。但是这回可就不一定了。与袁本山一道结束了搜寻后，关巧巧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在床上坐下，难掩惋惜之意。就差一点点就能拿到宋纯阳的眼睛了。平心而论，宋纯阳确实帮了关巧巧很多，但那双宝贝眼睛长在别人身上，他总觉得不踏实。不过来日方长，不急。关巧巧定下神来，拉紧了窗帘，将灯打开。在他们进入这间废弃的山间古堡时，这里还是坟茔似的寂静荒凉，蜘蛛网攀的到处都是，但现在却是休憩一新的模样，打扫得干干净净，水电也充足。等洗完澡出来后，关巧巧看向自己墙上挂着的那幅照片，觉得很满意。所有的卧室都是这样的格局，正对着床的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照片，大多数都是人像。白天不显，但是到了晚上，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床，还是怪瘆人的。但这张风雪夜归人就不会给关巧巧类似的忧虑，整个画面都是惨白惨白的一片，唯有一个类似人影的小黑点出现在画面中的远方， 至少不吓人。吃过饭后约七点多，甘家兄妹搬进了池小池的房间，还搬了一张单人床过来。甘棠态度温和， 麻烦了。 相比之下，甘玉文质彬彬的，说出的话却是一副真正的宾至如归的口吻。 别客气，当我和堂堂不存在好了。 池小池当然也不客气了，第一个起身去洗了澡。除了西楼强硬要求他洗澡的时候戴墨镜有点糟心外，池小池没有碰上什么淋浴头喷血、马桶里冒头的恐怖事件，还算是平稳度过。他一身轻松走出浴室，换上浴袍上了床，将湿漉漉的头发搭在了床沿边，任水滴自发源一滴滴落下，捧着剧本一页页细看。根据池小池个人的经验来看，这是一部垃圾中的垃圾。剧本中六个曾经的高中同学在毕业十年后来到富二代男主名下所属的古堡中聚会，做尽了作死的事情，玩笔仙、四角游戏，还包括沐浴、黑球等擦边球内容，男女关系更是混乱不堪，各种腿劈的跟艺术体操似的。这群死孩崽子这么造，总算是招来了祸患。队伍里开始有人失踪，失踪前还发生了一些类似于女鬼出现在背后、镜子福字、番茄酱涂墙之类的低幼恐怖情节，然后就是喜闻乐见的内部撕逼，以及各种嗷嗷嗷、啊啊啊的尖叫。当然了，国产恐怖片里没有鬼是常识啊。失踪事件背后的始作俑者就是宋纯阳将要饰演的男二小瞎子。他视力极差，常年戴着酒瓶底厚的眼睛，失去眼镜连路也看不清，是众人取笑的对象，也是富二代男主的小跟班。他靠着国产恐怖片中的万能神器致幻剂以及一头假发、一袭白裙 cosplay 成女鬼，为他十年前因为被男主醉酒强奸而自杀的女友报仇。至于那些失踪的人也都没有死，只是被绑进了古堡的地下室。这让池小池深刻怀疑，小瞎子的主要目的不是报仇，而是想和这些人玩一次紧张又刺激的捆绑 play。 翻到剧本的最后一页时，甘玉坐到了床的另一侧，用毛巾擦着湿漉漉的头发。 读完了？什么感觉？ 池小池拿剧本倒扣在自己的脸上。 百感交集。 以他在演艺界的地位，他已经许久没有看过这么上瘾的东西了，得缓缓。甘玉取了一支笔，将剧本挑盖头似的从池小池脸上挑起。 书页有油墨，不干净，小心伤眼。 池小池睁开眼，斜眼一看，目光恰好落在甘玉不加遮挡的胸腹处。池小池自己的身材就相当不错，一双天生的模特长腿足有一米二，随便怎么摆都是风情。入行多年，各种各样的美好肉体他看到太多。然而当千帆越尽的池小池看到坐在床侧擦头发的甘玉，他还是忍不住多看了两眼。他想，这样的身材好的该去换钱，裹在白大褂里简直是对造物主的亵渎。甘玉倒是没什么自觉的表情，等头发不滴水了，也取了剧本看起来。他们兄妹两人虽然不参与剧情，却也从工作人员那里取得了一份剧本。为防意外，他们把剧本的剧情台词都校对了一遍，以免剧本与剧本之间有什么差异。甘玉一句句念，池小池一句句听。甘玉的声音被水润过，意外的悦耳，和061的音质和惯用的念书习惯太接近，不紧不慢的，像是在搔着人的耳朵，又痒又舒服，让池小池没法不多想。但看着同样沐浴完毕含笑听着两人对剧本的甘棠，池小池又觉得自己想太多。等到确认剧本的确是同一批次的垃圾后，池小池伸头去看甘玉的剧本。在距离拉近后，他再次低声问了那个问题。 是你吗？ 他总觉得甘玉就是061，这种感觉太强烈了，让他忍不住想要反复确认。甘玉将剧本合上，放在膝上。 不是。 池小池挑眉。 你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甘玉转脸看他，微微笑了。他略沙哑的声线像是有点钝的猫爪，轻而慢地挠着池小池的心。 我不知道，但我猜你又要使坏了。 这明明是避而不答，但池小池却从中读出了一个近乎于默认的答案。 你 突然，走廊的另一端发出一声撕心似的女人惨叫。池小池正欲起身，甘玉便一把压住她湿漉漉的头发，把她温柔地按回床上，又揉了揉。 我去看。 末了，他招呼了一声甘棠。 棠棠，和他留在这里。 换上了黑背心与热裤的甘棠轻轻点头，